对，因为我出国的时候是都已经31岁嘛， 嗯， 就我已经工作9年才出去的， 嗯， 我对国内肯定更加熟悉。然后另外的话，其实美国的一些习惯，就是我认为比较好的，就比如多去健身啦，多尊重别人的隐私啦， 嗯， 这些其实在国内也可以做到， 嗯， 其实咱国内也在有一些变化，我认为， 嗯，嗯， 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面， 嗯， 对，其实我觉得跟美国的很多的方面也越来越像。 嗯嗯，会有很多的这个文化的交融啊，互相的影响啊。 对的。 对，因为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，这种国际化的这个氛围还是挺浓的。 对的。 那您在回来之后和您在去美国之前， 嗯， 您觉得在生活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吗？ 嗯啊，其实如果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， 嗯， 其实就是喝咖啡喝的比较多。之前也会喝，但喝的基本上就是 嗯。 可能一天也就喝一杯了，也就喝的是速溶的了。 嗯， 还是经常会喝些茶，但去美国之后，他那边喝咖啡的氛围真的是非常浓厚啊。 嗯，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每天要两三杯，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。另外的话，就健身更多，频率更高一些。 嗯， 对，也是在那边逐渐养成的一些生活习惯。嗯，还是受到了那边环境的一些影响。对， 嗯，其实刚才您提到说，因为这个家人的原因，所以自己回来了。您觉得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， 嗯， 自己有没有纠结过？ 啊，肯定会有。对，这个是肯定会有的，因为， 嗯， 怎么说呢？就是在面临不同选择的时候，人肯定会考虑在中国或者是美国工作的优势有哪些啊？弊端有哪些啊？ 嗯。 然后像我刚才提到，一个是家庭对我来说非常我认为是第一的。 嗯。 然后第二个的话，我就往前看，就是我在看5年之后， 嗯， 甚至10年之后，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？ 嗯， 多少会看到一些，就是咱们有些人会称为叫天花板也好啊，或者怎么样，还是会看到这样一个问题。对，就是看不到我10年之后，我更多的希望在美国的话，但是咱们国内发展的是， 嗯， 咱们在上升期嘛。 嗯，其实这样的一个观点，对。近期已经被很多回过来创业的，我在采访中也是听到过不少， 嗯， 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预判，是吧， 嗯， 不是说我眼前这一两年感觉到还不错，那么从长期的职业的发展， 嗯， 职业的规划来讲，大家还会从这样一个比较长远的角度去考虑。 是的， 嗯， 是的， 国内的机遇还是很多的。 对，咱们现在应该是快速上升期。 嗯， 我认为是没有极限的，就可以这么说。 嗯 国内的 年轻无极限， 对，还是国内的发展的潜力要大的太多了。 嗯， 对，未来在中国嘛，就是在美国人都是这样一个观点。 嗯， 对对对，嗯。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，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.am774.com， 留学时间。 所以说，除了您之外，您还周围的朋友在交流的时候也会提到说会不会国来工作，那您总结看来，或者说从您自己的这个周边的朋友看来，哪些人群一般会选择回国工作，或者是说适合回国工作？ 嗯，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，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了。 嗯嗯， 对，我从我的观察的话呢，包括你像比较典型的吧， 嗯嗯， 就是当然了，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的， 嗯， 只能说几个比较典型的群体，第一个就是有野心的人，就是， 嗯， 愿意创业的，承担风险的人。 嗯， 他咱们国内的市场的潜力真的是巨大。 嗯， 那美国的市场相对来说比较成熟，比较稳定， 他 的阶层基本上是相对成熟固化的。对，第二个的话就是家里面已经有一些个经济基础的，有自己的公司啊， 嗯， 或者自己产业的人。 嗯， 他当然回国更好了，一方面他可以帮父母把家庭的产业做得更大。 嗯嗯，对，因为他会带进来一些新的思路啊， 对， 一些新的这个观念啊。 对对对，是的， 嗯， 你像我有一个学生，他是2011年，那时候我们帮他，上海的学生，他去美国读的高中，在加州，然后他2014年去的宾州州立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，读的商学院，读的大学本科嘛。 嗯， 然后今年我又送他去哥伦比亚大学读那个硕士了，他家里就做服装生意的， 嗯， 然后家里认为在国内啊，他到了一个相对于瓶颈的一个阶段， 嗯， 他想走国际化的路线， 嗯， 那这个孩子他以后就非常适合，